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收睇《风云谷》，咁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李翔同埋鲍伟聪，我哋都系非常之感谢各位嘅吓嘅诶陆续嘅加入嘅， 系多谢。 咁中国香港特区咧吓面临啊呢个美中之间嗰个贸易嘅啊嗰个战争啊，同埋全球啊啊呢个带嚟影响嘅不景啊，再加埋自己啊吓一啲咧吓非常之聪明嘅政策，搞到咧系山穷水尽啊，系被呢个美国方面啊吓同中国一齐捆绑啊。是予以統一的制裁政策，剩下那些外匯儲備啊等等就越用越少。在這個時候呢，以 follow the money 的原則和以中國人的本性呢，就當然很多人候住特區政府剩下三四千億的資源啊。如果你現在不拿，就日後呢，就後悔莫及的了。那你怎樣有辦法可以啊，是拿特區政府的資源的錢呢？是你要想計了，是不是？咩系咪地机场又整第四条跑道啊，或者整条天桥啊呢啲咧？吓咁呢啲咧，顾左右而言他，一定会特俾特区政府推搪。啊，最方便咧就系借住啊，即系佢哋嘅阿爷，即系借住老共啊，共产党嗰支红旗咧，系嚟到伸手问佢攞钱咧。咁呢啲由中方啊，吓嗰个土共亲中嗰度所声称嘅港英渔业咧。是睇死佢唔肯，唔夠膽 say no 啊！即係話而家你打政之旗話叫愛國啊，叫增強愛國教育，喺呢個名義之下問你攞錢，叫你撥款，你係唔夠膽唔俾嘅。所以而家咧啲親中建制咧喺立法會咧係就有一班人啊，就醖釀嗱，你而家特區政府你要響應啊，中國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所講，叫做咧全民大搞旅遊，無處不旅遊。是要發揮大躍進大練鋼的精神，人人都要是搞旅遊。你搞旅遊搞了幾鑊就失敗了。啊，這些什麼夜繽紛啊、廟街經濟啊、熊貓經濟啊、啊還有盛世經濟啊，不是呢濕水炮仗爛尾就搞到醜聞收科。於是現在有人呢就想出一條橋，啊，這個真的好笑啊。啊，這些這樣的建議呢，我認為啊是精神錯亂啊，一種結界啊，即係一種一個咧啊，去咗個平衡宇宙嘅胡思亂想。但你唔好以為佢傻，一啲都唔傻。如果我係而家親中嗰啲咧，我都會諗呢條橋，就係勒令中國香港特區政府打造紅色旅遊啊，打造啊，係嘛？嗱，嗰個理由係咩咧？因為而家咧，佢哋話嚇祖國內地咧都大搞紅色旅遊啦。啊，井冈山啊、延安啊，系嘛？诶，呢啲革命烈士遗迹啊、长征啊，所谓嘅长征啊，那个景点啊、过雪山草地啊、啊上海中共一大遗址啊等等咧，系嚟到加强啲中国人啊，系对中国啊嗰个咧诶效忠。咁你香港啊，点可以落后咧？咁所以咧，呢啲所谓亲中嘅建制嘅政治势力咧，就责成啊呢个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咧。喂，你搞呢样搞嗰样，点解唔见有红色旅游呢？啊，譬如话当年啊，共产党喺香港活动嘅地方啊，啊新界嗰座你都讲出嚟，你都唔知啊，有就叫做达德学院啊，系嘛？诶，而家喺唔知喺新界边度已经发咗毛啊，就已经咧野草丛生啊，嗰处系啲共产党以前嘅学习班啊、训练基地啊等等，啊要咧重新要将呢个。红色旅游啊，嗰、那个景点咧，打造起嚟，嚟到咧吸引咧我哋祖国嘅广大嘅同胞吓、啊，小红书咧可以落嚟咧打造啲咧睇啲打造景点咧，系、啊、然后觉得咧我哋革命嘅先烈啊吓、啊、都同香港人民啊佢哋新延伸系一条龙嘅，只不过啊特区政府啊根据呢个咧香港01同埋咧香港信报嘅报道。所謂金鐘政總裏面啲人咧，就咿咿哦哦，係抗拒。抗拒嘅原因就係我由零開始打造，我冇錢。第二，嚇夠膽啊，好嘢啊！呢班政務官啊，佢話：而家大陸已經有大把紅色旅遊景點啦，嗰啲小紅書嚇、啊、已經紅足三代啦。老豆又紅衛兵，阿爺又紅軍嚇、啊，紅紅紅紅紅紅你條毛咩？ 大陸已經大把紅色景點，佢落到嚟香港梗係想睇啲唔同嘅嘢啦。點解要打造紅色景點啊？係嘛？香港有咩必要搞紅色旅遊啊？啊，點樣由零開始啊？嗱，呢啲咧講到尾，稍安無躁，金鐘政總總部裏邊嘅官員，你哋啱，你哋冇錯。但你要知道，而家鬼叫你而家啊嗰個外匯儲備啊，啊嗰個特區政府儲備而家買少見少咩？而家唔伸隻手問你攞等幾時啊？嚇，呢啲唔係叫你培養愛國精神，係要問你攞水，舐得幾多得幾多，然後咧。在足夠時候咧，係翻翻去温哥華，或者咧係用以前嗰個居英權咧，翻去佢哋以前嘅祖家英國嚇，睇穿呢樣嘢咪識講咯。嗱，呢個世界有好多嘢咧，要睇得破、看破，但係不要要睇得穿，但係唔好講破。有呢單嘢咧，就睇得穿就可以講破噶。紅咩色旅遊啊？你就係想攞錢係咪？你喺香港咧點樣打造紅色旅遊景點啊？鮑生。你就读历史，你又吓指教下我啦。我谂唔到啊，我孤陋寡闻啊，系嘛？ 唔系啊，陶生，我又咁睇，我又觉唔赞成嗰啲政务官啊，即系话啊呢、這个金钟天马舰里边嗰扎啊，否决呢啲诶亲中爱国阵营或者议员嘅建议，因为香港的而且确有好多红色景点咧未发掘。我唔系讲紧咧嗰啲东江游击队啊、西贡嗰个纪念碑啊。又或者海防博物館裏面嗰啲抗戰料啊，嗰啲係碎料嚟嘅。紅色最緊要係代表到中國共產黨。最現成咧就係六七暴動，哎，對唔住，我講錯咗，反英抗暴嘅呢個歷史。嗱，最簡單啦，新蒲崗呢個地方就係佢嘅發源地。大有家嗰个胶花厂系嘛？ 香港人做胶花厂 系啦，我觉得政府应该引用呢个收地条例，将成栋大厦收咗佢。跟住将成栋大厦改建，将佢打造啊，当然要俾纳税人嘅钱啦，成为呢个反英抗暴啊嘅呢个发源地。里面咧逐层啊，即系点样做啊？直情系可以玩密室逃脱嗰啲。将佢模仿成为咩咧？华丰大厦嗰个环境，跟住俾你哋咧扮演翻当时咧依扎咧咁英勇嘅红色嘅红卫兵喺里边。 嗱，我知道要俾时间你讲，但系讲到呢度我忍唔住要打。 你继续。 Insert 啦， 好啊。 我话俾你，呢个打造红色旅游景点咧，吓系一种咧天方夜谭，因为你香港根本冇红色旅游景点，你讲嚟讲佢话东江游击队啊。打游击啊！打游击喺边处啊？喺林村啊？喺大埔啊？啊！又话东江游击队咧系掩护嗰啲，唔系掩护嗰啲抗日志士啊、英军啊，系离开香港咧，系进入大后方。咁佢哋喺边度？个景点喺边度啊？喺边度落船啊？落船就经过海啊！你走去啊！啊呢、這个西贡个海面嗰度啊，你睇住个海啊，嗰、那个海咪就系景点咯，系嘛？个红色景点系零啊！我可以话俾你听，系嘛？以前你讲到共党咧喺香港嘅活动咧吓，诶啲咩喂？其实呢个亲中呢边呢啲势力咧系抢夺一个话语权，因为香港殖民地政府咧已经有一个叫古物古迹办事处，古物古迹办事处咧就香将香港嘅历史嘅叙事啊，嗰个 narrative 嗰个论述咧就定位喺孙中山反清复明嗰个系统，啊就唔系话共产党咧喺香港咧。是搞地下活动是反国民党。这个一定要讲清楚。这个包括是兴中会同盟会在香港举行那些地下的会所。包括这个在上环的普庆坊这些呢当时孙中山的兴中会搞了个同仁招待所。而在坚岛啊摩利神山道啊这些亦都有呢这个同盟会的这些开会的秘密会社。就算而家上环有一条歌富街，歌富街嘅八号嗰阵时候一间间叫杨耀记商号，呢、這个杨耀记商号咧吓就系、是、一个叫杨学龄啊呢个革命青年拉埋孙中山、游烈、陈少白三个人咧就坐喺佢阿爷开嘅呢间杂货铺里日日吹水打趸喺度讲革命，所以嗰阵时嗰啲伙计睇到呢四个后生仔嚟咧笑骑骑，哇呢四条友咧。系都想作反喎，所以啲伙计话改咗个花名叫四大寇。香港嘅歌富街八号而家拆咗啦， 变咗大厦，就是四大寇啊，呢个历史名词嘅发源地啊，仲有好多啊，孙中山伊利近街啊，以前歌赋街嗰个中央书院，即系黄仁书院嘅前身，你全部拆晒啦，系嘛？呢个要发展啊嘛。黄沾嗰阵时讲啊嘛，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啊嘛，已经咧系夷为平地，面目全非。何况啊，系呢啲咁嘅咩东江游击队？你讲得啱啦，唯一你要啊。是复兴呢个红色旅游咧，未拆净嗰啲咧就喺香港。你头先讲呢个新蒲江大有间人造胶花厂，系1967年5月6日，香港嘅共产党打响第一枪，系咧系推翻呢个叫骂佢哋所声称嘅万恶嘅港英殖民主义啊吓嘅一个咧第一击啊个地点。不过而家人造胶花厂都拆咗啦， 系啊。 只不过你唔使惊，香港有一位资深爱国啊吓嘅大老细。就叫葉國華先生，佢咧係將新蒲江大有街嗰個以前個膠花廠，而家個地址咧係買咗做幾層寫字樓，佢已經打造咗一個咧叫紅色啊，叫回憶嘅密室，喺嗰度咧係成立一個智庫，嗰、那個智庫咧亦都培養出咧幾個後來啊。在香港2019、2020啊，都几响当当的一些所谓的智囊。 轮到我插一句，陶生，点解？所以点解我终于明白那个选址是大有街， 系啦， 新蒲江。我当初不明白的，呢、這个我以为咧系因为那度屋嗰啲平啊，比较地方工厂大厦。咁你点解唔去尖沙咀？点解唔去呢个湾仔？呢啲全部都可以选择啊，偏偏拣新蒲江大有街呢？而家我就明白 了，我而家插一句。嗱，嗰陣時呢班嘢搞咩初選啊、開會啊，呢班民主派呢班後生仔，佢哋冇讀歷史啊，佢哋被邀請到去新蒲江大有開街個寫字樓嗰度開會啊！你有冇諗過點解要去新蒲江大有街啊？ 呢個 symbolic 啊，一個符號學嚟 嘅。個象徵意義係咩啊？係 啊， 你有讀嘅歷史，你一睇個地址，呢、這個地址不適當，唔好搞我，係咪？結果一網打盡，係咪因為你自己無知啊？嗱，虽然咧呢度我觉得有少少坦率，即系我话香港人搞嘢咧，系嘛，就即系无论系特区政府啊，无论系反对派，因为佢缺乏对香港整个历史同埋嗰个通识个立体思维啊。但共产党唔系啊，共产党啊，你老祖宗十八代做过啲乜嘢，打过几多个黑黐啊，系嘛，系有几有冇便秘同埋几多粒痔疮啊，佢个档案记得清清楚楚。啊，所以紅色景點旅遊咧，你講得啱啦。而家剩翻大有街嗰度就拆咗啦，但係北角有兩棟仲喺處。第一棟叫橋觀大廈，係咧當年咧係六七啊，所謂啊嘅反英抗暴嘅時候最激烈咧，就係殖民地政府出動直升機喺嗰處咧係倒毀啊呢個地下共黨啊嗰啲總部，嗰度咧係一個咧。暴力的一个指挥部， 军火库嚟嘅，直情系好多架撑喺里边 噶。你 问 翻嗰阵时， 军医院嚟噶， 军医院就喺新都城大厦。嗰阵时啱啱落成冇几耐，系一个咧亲中嘅一个红色大亨，叫做黄欢成，系起嘅。嗰阵时咧系下边嗰个二楼三楼咧系一个咧系未曾装修好。嗰阵时咧啲亲中啊，即系嗰啲所谓嘅左仔吓喺北角啊呢个华丰大厦。同埋咧，甚至喺其他遠啲嘅地方，係俾啲防暴警咧，係用呢、這個正常去鎮壓之後啊，負咗傷就喺嗰處醫院嗰度咧，係臨時包扎。嗱，呢啲咪紅色景點咯， 是 有啊，唔係冇啊， 冇錯， 係嘛？ 可以做噶，係嘛？ 當然啦， 可以作為一個遊覽嘅景點。 軒尼斯道342號，而家成個大公佈啊，嗰棟嘢喺嗰陣時都係1967年啊，嚇嗰陣時某一個叫系啊，某一位啊嘅总编辑，后来咧被指为间谍罪判10年啊，都喺嗰度坐镇啊，一啲嘅文化抗暴嘅活动嘅，系嘛，16楼啊，7楼呢啲系重要嘅开会地点，就唔系咧走翻去嗰啲揾嗰啲咩达德书院啊，啊嗰阵时周恩来有冇嚟过香港啊，毛泽东啊呢啲啊，你唔需要另外作一套嘢出嚟，因为不存在，所以香港唯一嘅红色旅游。就是1967年啊，呢个所谓反英抗暴的景点，你可以开博物馆。你而家可以监住呢班特区政府的政务官，当初被香港亲中爱国组织标签为黄皮狗啊嘅所谓嘅港英余孽咧，你哋将功赎罪啊，好唔好啊？ 其实好多嘢搞噶，陶生。 好多嘢搞。 因为咧，嗱，你譬如话我哋去日本啦，有啲人咧就会参与一啲工作坊啦，无论整去小樽就整玻璃，去四国咧就整乌冬，啊，去东京啊整拉面或者荞麦面。咁呢啲咧又可以收钱，又可以咧发扬呢啲日本嘅文化。咁你譬如话你反英抗暴嘅时候，你咁多制造佢哋啲架撑啊，所谓反英抗暴 即系暴动系啦。 咁啊。你咁多架撐，你可以整個嗰啲菠蘿嘅工作坊噶，係嘛？咁你需嗱，你唔好真係就做真嘅，咁你模擬翻個過程裏邊點樣艱苦地去製造嗰啲菠蘿，嗰啲菠蘿點樣去咧？ 炸彈 啊，就攞去攞去嗰啲街口度啊， 咁啊 係明源西街啊，定係邊度咧？嗰啲部署啊，依個就係嗰個爆炸位啦。咁啲全部可以做工作坊噶喎， 可以喺橋觀大廈嗰度咧就清空兩三層。而家嗰啲大陸福建新移民嚟踎嘅嗰啲咧，係由特區政府撥款回收翻嗰兩層兩三層啦，又喺嗰度咧整一個咧1967年所謂嘅反英抗暴紀念博物館。嗱，呢個咧係做得到嘅，呢個咧係用最少嘅資源嘅，只要啊香港嘅立法會同香港北角嘅福建啊嘅同鄉團體咧係開一場會，然後聲大夾薄，唔係聲大夾薄咧，義正詞嚴。是向陳茂波等人拍台，尤其是而家主管文康體啊，係好風頭好勁嘅羅淑佩局長，呢啲係全部 A.O. 出身啊！你哋知唔知而家我哋香港喺1949年以來最引以為傲啊嘅紅色社會運動歷史景點系列喺邊度？唔係你哋所講嘅嚇嗰啲咩金堂帝啊！啊！呢個古物古蹟辦事處孫中山活動歷史小徑啊，唔係呢啲，因為孫中山辛亥革命係一場不完整嘅革命，係要靠後來毛澤東共產黨啊係嚟到繼承佢個位置，先至將辛亥革命啊嚇呢個徹底完成。你要教育啊呢班中國香港特區官員噶嘛，佢哋唔識。 同埋咧，我見佢哋好辛苦啊！你明唔明啊？夾硬將抗戰咧同東江游擊隊拉埋一齊。即係間粗嚟嘅咁，因為東江游擊隊大家都知道咧，佢冇喺正面戰場或者正面同日軍作戰，佢只係敵後活動情報啊，又或者係護送一啲人離開香港啊，咁依個係事實。但係你間硬要將佢變成香港保衛戰嘅一個主力，或者講到咧佢哋比英軍更加英勇咧，呢個係砌唔到個故仔。咁與其咁辛苦啦，即係話喂度唔掂呢條橋，但係呢個1967嘅所謂反英抗暴。喂，啲資料充足啊嘛，史實又多， 係啊，係 咪有人就仲未死，你咪揾佢出到嚟喺度講 talk 咯。嗱，你有冇去過？譬如話廣島啊，廣島嗰個原爆紀念嗰個碑下邊咧，耐唔耐就會有一兩個老人家坐喺度擔凳仔，啲學小學生就圍住噶嘛，圍住之後咧就聽嗰個老人家講啊，以前咧。我阿爺或者我阿爸咧喺廣島，跟住佢點樣俾原子彈炸，炸完之後咧就唔死得，就生咗我，知乜巴巴巴咁喺度講。咁你一樣，你可以揾啲嗰啲仲未死啊，死而不僵嗰啲係嘛？出到嚟啊，講翻佢以前細路嘅時候點樣嚇，俾啲所謂白皮狗黃啊黃皮 白皮豬黃皮狗、啊、 白皮豬黃皮狗 有圖為證嘅，唔係我哋作嘅。 嗰個 嗰陣時大公報咁講嘅，同埋呢啲愛國標語通街貼嘅有圖為證睇真。 咁你咪一樣，好似咁樣喺度啊，擔張凳仔喺度講咁啊，叫曬全香港嗰啲小學生。啊！幼稚園生圍住咁樣去聽佢哋講以前嘅英勇事蹟咯，依啲你就砌得到個故仔啊！孤物論個史觀係點唔緊要，呢樣係可以做得到嘅。但你唔好搞抗戰，因為抗戰事實上係唔關你哋事，特別香港保衛戰。 香港歷史上不存在抗戰，只存在太平洋戰爭。有冇太平洋戰爭嘅遺址咧？大把。譬如而家喺赤柱嘅圣士提反书院城座，嗱嗰座冇拆，亦都冇改建，就系喺啲1941年12月25号圣诞凌晨，日军攻陷港岛之后，系有一扎日军咧冲咗入去，嗰阵时系英军啊，系嗰啲伤兵嘅临时医院，喺嗰度咧系残杀咗15个吓负伤接受治疗嘅英军，吓肢解挖眼，然后咧残酷用刀刺死。然后咧，将嗰度嘅英国籍同埋本地嘅华人护士咧就地强奸，史称咧赤柱圣士提反惨案，就喺而家圣士提反嘅书院嗰度咧，系成栋喺度嘅。咁当然而家嗰度系名校， 你唔可以咧，系叫咧呢个圣士提反医院书院咧交出嚟，嗰度亦都系好多名人啊毕业嘅，好多校友嚟。 嗰度唔关红色啊，系咪？ 斗仓老细吴光正咪就系圣士提反书院嗰度毕业，佢而家都系名校嚟噶。嗰阵时日军啊系要攻入去嘅时候咧，仲杀咗一个咧喺嗰度教书嘅一个咧教师。嗱，嗰个咧唔系红色，嗰个咧系正式，系嘛？正啊！是正路嗰个正， 哦，正史嗰个正， 同埋下边圣士提反海滩，亦都系咧，日军咧喺嗰处咧系残杀大量英军俘虏啊，啊，包括咧一位嗰阵时喺香港嘅英国嘅官员，系设计城门水塘吓嘅呢一位咧香港嘅历史上一位功臣，叫做 Jonathan Fraser， 系咪嗰个中文名系咪叫傅士谦定系咩嘢？啊，佢咧。当时亦都喺度咧，系俾日军咧系斩头啊！吓嗰阵时咧，嗰一日咧系应该1943年，唔知十月啊，唔知边一日。嗱呢啲咧就系香港活生生嘅历史古迹，因为殖民地时代连同赤柱军人坟场嗰度一早咧嗰个历史嘅遗址咧喺晒嗰处嘅。吓嗰个系由古物古迹办事处咧系定咗嚟嘅论述。是不容删改，亦都不容抹杀。不过而家有班擦鞋仔，嗱呢个习近平办公室冇下令到你中国香港特区要搞乜嘢红色旅游。温家宝、李克强，如果佢再生，亦都唔会赞成。不过下面有一班咧，中国天生嘅 DNA 擦鞋仔，就要谂住啊冇嘢做，冇嘢做搵嘢做，兼咧系动脑筋攞水。咁而家咧系变咗其一场咧暗藏嘅意识形态斗争，因为咧香港零一咧就引述啲金钟政府总部里边有人耳机硬硬，即系抗拒啦，抗拒即系点解啊？你系咪维护啊殖民地历史啊？同你讲红色历史嗰阵时候你耳牙牛啊？点解你唔跟内地啊保持一致啊？系嘛？香港系中国个香港啊嘛。咁呢班系红色旅游啊嘅活跃分子咁讲嘅时候咧，佢哋就唔会理会啊。呢个美国啊认定你香港系中国嘅一部分喎。美国方面一早都话啦，香港同中国之间界线模糊啊。当佢咁样指责，然后准备制裁你嘅时候咧，就中国香港特区官员咧就会出嚟鬼杀咁嘈啊。唔系啊，香港系香港啊，中国系中国啊，点会香港系香港，中国系中国啊？你个大屿山东涌而一个丽萍体健会。有班大妈喺处咧，系跳大海航行靠舵手咧，所以咧有见及此，仲系民政总署啊，佢度赞助咧。嗱，你攞开嗰度打喺个布袋度咬开个窿，有米出咧，就会咧系陆续咬多几个窿噶啦。嗱，呢个红色旅游景点啊，嗰个咧就系承接住丽萍体育会嗰啲咁嘅大妈舞，一条龙咧系会建立起来，系建立起上嚟。系嘛？去协助啊！我哋中国小红书嚟到深入了解香港同胞吓嗰个伟大嘅红色爱国传统啊！咁但系反而你叫小红书咧去参观六七暴动咧，佢就知，佢哋唔知噶。大陆小红书，我话咧，我写包单喺18岁至到28岁、38岁，如果你揾到一个喺度讲得出1967年。反英抗暴斗争嘅三大事件，我斩个头出嚟，大陆仔都唔知啊？点解啊？因为中共啊喺1978年新华社副社长祁峰话反英抗暴系错误嘅，即系邓小平已经了案啊！嗱，咁而家我觉得唔够咯，你哋要香港要熬呢班港英余业攞钱出嚟搞六七暴动红色景点咧，你应该兵分两路去上去北京。是同夏宝龙讲，是写封信陈情俾习近平主席，话而家中央遗忘咗1967年啊嘅香港嘅有一个红色嘅革命斗争史呢条分支，就要习近平办公室写翻封信落嚟，是正式确认推翻邓小平时代对所谓嘅六七反英抗暴嘅否定嘅决议，咁你要按照呢个手续。然后熬香港特区政府，佢哋先至够胆，先至肯攞钱啊，系嘛？你要讲呢个程序，所以你喺香港，你讲你就算台啊、杨光啊出嚟冇用噶，系嘛？就算系梁振英做特首嗰阵时啊， 都冇为1967年啊所谓反英抗暴平反啊，梁振英够咗啦啩，你够要求啦啩，佢有冇听你啊？冇啊嘛，所以你照手续咧，你就要行北京嗰条路线，你先搞得出呢条个红色景点。仲争一个， 仲争咩啊？ 就系九龙何文田文福道烧死商呢个商业电台广播员林斌啊，嗰个就地正法嗰个地点。就是在个街口，当年林火水两兄弟连人带车烧成黑炭，是叫这个可以叫特区政府在那里动翻一个，不是纪念碑，千祈不要纪念林斌啊，是吧，叫反英抗暴锄奸处，然后呢在烧死林斌那一日，找一班亲中爱国或者是找班大妈在那处照样烧一堆衣纸，火光红红来到纪念当年这一件啊正义的锄奸事件，这个我觉得做得到的，这个不用钱。 我同意。 就叫东涌班大妈出来唱完大海航行靠舵手，在林斌死亡之日拿桶火水拿些衣纸在那里烧些东西样好吧。这个呢你由这个做起，然后叫班小红书来打卡。啊、做什么你在这里烧东西，现在又未到7月14。哦，我们这个是一个红色景点，是一个当时那个斗争的历史嘛。系咪嚟嚟嚟咁？然后咧，咪由呢班大妈揸住嗰啲港才教儿，向嗰啲小红书而家呢啲中国大陆毕业嗰班躺平嗰班友啊，系向佢灌输香港人民当年嘅反英抗暴革命思想咯。其实好多嘢搞嘅都，你问下风云谷就得啦。你今晚又袋咗好多钱落你哋个袋。 嗱，我个原理就我真系认为咧，大有街、新蒲岗又好，你讲嘅啊林斌嗰个地点又好，或者系头先提到嘅其他嘅 location。其实全部都可以做，只要他们不尴尬，只要他们不老尴， 有什么尴尬？ 用回字眼，现在我就觉得他们老尴，真的他们自己不能够理直气壮出来，为了所谓反英抗暴去做回这些这旅游，红色旅游。因为你既然你讲到这么行，即是讲到这么理直气壮，为什么不肯推呢？喂，你不用政府泼水的，民间推都可以的，你工联会、民建联你哋大把水啦，而家咁多嘅 水咪叫地产商俾啦， 系咯，你咪揼地产商咯，佢够胆唔俾咩？系咪先啊？但系问题你明唔明啊？头先我所讲，其实佢哋心底里边尴尬啊，唔敢太理直气壮出到嚟，话俾佢嗱所有人知嗱呢度咧，以前我哋咧就喺度做炸弹嘅，嗱呢度咧我哋就锄奸嘅，啊嗰度咧我哋咧就系收埋啲架撑嘅，点样咧打警察嘅？点样对付嗰啲港英嘅白皮猪嘅？咁喂，你理直气壮，你咪做咯，唔紧要。你够胆推埋入学校，我拍手掌添，系嘛？ 啊，呢、這个红色旅游景点咧，就可以由中国香港特区嗰啲名校开始组织啊！男女拔萃啊，圣保罗啊，黄仁书院啊，嗰度带头。然后咧，由爱国学校嗰条系统，培侨汉话香岛啊嗰啲。是辅助，咁然后将呢个城市搞起上嚟，然后再搞小红书方面嘅宣传，咁呢个咧驻京香港经贸办啊呢啲嘅承接，然后咧呢、这个系攞到，你要记住，要攞到集版嗰封信，正式由国家中央认可之后，你先好做。如果唔系咧，呢啲金钟政总总部总部咧系一定唔会做嘅，系嘛？佢系由零开始，当然系由零开始啦。因为你本来啲历史景点就系零噶嘛，系嘛？你点打造啊？啊，你打造嗰啲啊无中生有，你不如将啲现成真系有嘅事实啊嘅遗迹啊，将佢重新装修。 唔好搞， 你拆咗个九龙城寨，你啲老衬得而家晾住嚟抌啦，系咪啊？ 唔好搞香港保卫战 啦， 系 嘛？ 啊，因为抗战咧唔关香港事，香港系保卫战，系英军同埋加拿大军。加埋香港嘅華人義勇軍等等，去保衞香港。 仲有印度軍、印度兵，呢、這個1941年12月8日開始，就唔係1937年77嗰條線。啊，呢、這個你講翻個歷史事實啫，稍安無躁，唔好咧隨空頓足。不過咧，搞紅色旅遊景點咧，確實係有得搞嘅。不過就唔係由零開始。就喺咧北角咧清空兩層橋觀大廈，由嗰度開始，咁嗰啲趕走佢哋啊，咁收翻啦，然後拆牆啦，然後改做博物館，咁呢啲咧補償咧係有限嘅。你咪睇下居屋、公屋啊，嗰度有啲咩單位啊，叫佢哋搬入去咯。呢啲咧 就叫北角啊嗰啲不同嘅團體，佢自己內部喺呢個遷徙咧傾點啦，係嘛？其實香港大把景點嘅，不過你自己五十年代你自己拆曬啫嘛，係由麥理浩開始嚇，喺六五六十年代啲景點，所謂景點啊，全部喺曬度。咁而家所剩都冇幾，必列遮士街嗰個青年會啊，嗰棟嘢咪當年啊。是中國的魯迅落嚟係演講嘅咯，嗱佢剩翻嗰棟咯，係嘛？仲有而家咩？上環個凌月仙啊，啊凌月仙個宿舍啊，呢啲舊嘅咧都仲僅存嘅一棟兩棟，但係咧，正如我話就係呢啲係屬於民國系統啊嘛， 嗯， 唔係屬於共黨系統， 唔關你事啊嗰啲， 係唔關你事啊嘛？孫中山興中會、同盟會啊，啊香港大學啊呢啲個鐘樓啊呢啲嘢咧。是跟共产党是没有半点的关系，你现在既然要重新整一个论述的系统下来就要很多钱咯，由零开始不切实际做，不如就由现成开始，是不是？你要趁快，因为参与六七运动的时候，暴动的时候，爱国同胞有很多现在已经八九十岁，他们得不到足够的生活的照顾，声称是被遗忘，就算曾德成先生做民政事务局局长的时候都没有给予充分的照顾，因为那时的特首是梁振英。所以你打造这个六七的红色旅游景点一条龙就可以酌量收费，就叫那小红书下来北角那里拍照，拍每一张照片就收回10元，这个10元不是入特区政府库房，是呢是给回那阵时的反英抗暴呢啲咧，愛國老兵咧做社會福利，增加啲嘅綜援金。 仲有啊，陶生，我喺若干年前都接觸過咧，啲東江游擊隊嘅後代喺西貢一帶，佢哋親口同我講，佢話咧後來嘅東江游擊隊咧魚龍混雜，因為好多人咧究竟有冇參與過咧唔知，但係個個都認有。咁要求咩呢？要求呢就希望呢特区政府又好，或者係中国大陆又好，颁返张证书就黏喺屋企嘅光宗耀祖。咁中间有冇其他水分唔好理啦。咁但係呢样嘢呢，其实真正嘅东江游击队呢心里面都唔舒服，因为觉得呢你咁样係分咗佢嘅功劳，因为冇得查证。但係唔係喎，六七嘅所谓反英抗暴呢，你坐过监嘅一定有。 有未有事？有。 係咪你做喺左派机构做嘢嘅，有根有强，全部呢啲系结结实实嘅历史。所有啲人行出嚟唔会鱼龙混杂啊嘛。曾德成咁佢坐过就系坐过，系嘛？ 唔止啊，第一炮啊，三名所谓嘅烈士咧，一个叫徐田波， 系啊，你记得 系啦， 犀利啊！ 一个咧就叫做黎松，啊松树个松啊，系嘛？另一个咧就姓曾嘅，我唔记得系乜嘢。另外一个咧响朵啦，犀利啊！喺红磡啊，如果我冇记错咧，摩托工会同所谓嘅港英军队咧系军警咧直接对视，叫何峰啊，枫叶个枫，枫树街一号嗰个枫。啊，呢啲全部有名有姓，咁佢啲仔女啊、亲戚啊、后人又点咧？系嘛？嗱，呢啲系咪要照顾咧？嗱，呢个你靠住凭住重建红色旅游景点啊！是不是可以起奇啊？对这些被遗声称被遗忘的一代有所啊？这个关照呢，这个梁振英不做，那你李家超和罗淑佩你不是那么没本心的嘛，是不是是吧，你们这个历史跟你们无关，那时候你们是得益者的嘛。现在的受害人你拿回补偿，我觉得都很正常。 我们仁至义尽的了，不要再讲了，再讲下去是吧，即系我惊， 咪话红色旅游景点啊嘛， 俾得太多桥之余，又冇收钱我哋。第一，第二，我又惊引起嗰啲当年嗰啲反英抗暴嘅义士个心里边嗰种悲怆，佢觉得被遗忘。 唔系咁啊，你我哋因话题话啫，呢个叫搞雷式旅游景点遭到啊呢个特区政府内部嘅抗拒咧，我觉得都唔啱嘅，系嘛？ 应该大搞 有得玩。系冇大搞都中搞啦， 系啊， 系嘛，成个北角啊，基本上啊，嗱呢个咧殖民地政府叻啊，你要睇下喺港岛嗰度咧，嗰啲地产啊、圈地啊，佢谷到去啊边度啊，系谷到去呢个天后嗰度为止啊，佢成个北角由于你嗰阵时系红色暴动九反之地咧，佢唔发展啊，鲗鱼涌又发展喎。太古方喎，因为嗰阵时系英资太古船澳，过咗太古咧，彩你都傻喎， 筲箕灣、柴灣咧，俾翻你哋喎，係嘛？嗱，呢啲咪嗰陣時殖民地政府嗰、那個叫地產香港城市規劃個智慧咯。所以咧，就導致今日北角啊，係嘛？食屎食著豆咧，就變咗保留反英抗暴啊，係嗰個遺跡咧，保留得最完全嘅地方。新光戲院冇拆喎。华丰仍然喺度。 新蒲江和尚唔系啊，陶生，啊、我咁多年、啊、我僆仔嘅时候都唔明白新蒲江 理、啊、 都系九龙市区，点解硬系觉得落后咗啲或者发展慢啲嘅咧？咁你而家明啦。 因为英国佬喺度啊，佢会记得嘅，系嘛？你以为佢唔记得咩？系嘛？咪箍翻死你咯！ 点解冇地铁过去嘅嗰时？最多去到钻石山要行入去嘅、 啊、 你， 唔会伸入去新蒲江噶，系嘛？因为嗰度系九反之地啊嘛，你哋啲革命根据地，咁你而家咪要平反翻啊？嗰度冇钱生，你而家咪谷到嗰度啲钱翻翻嚟 follow the money 咧。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多谢各位收睇《风云谷》，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好多谢大家，欢迎大家加入《风云会》，拜拜。你都知啦，而家香港 in a way 都系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条桥。Over the troubled water， 我觉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条桥嘅。 我希望好快有机会，我同你就成为喺海外同埋香港好多身处 troubled water 嘅朋友啊，系嘛？同佢哋搭一条桥，令到佢哋咧成为一种慰藉啦，系嘛？ 眨下眼，风云谷嘅订阅人数已经超过咗40万啦。感激海内外嘅朋友一直以嚟嘅鼎力支持，为咗回馈大家，我哋已经进一步加强风云谷嘅内容。而家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都会有风云快讯，等大家食紧晏嘅时候都可以一览天下事。而逢一至六嘅晚上10点，继续有风云谷正片，陶生同埋爆Sir会以轻松嘅角度同大家剖析各种大小议题，仲有收费会员专属嘅风云会。同大家细细声，密密倾，而家就嚟睇下最新嘅精华片段啦！ 啊，我呢三年啊，尤其呢一年啊，我遇到识与唔识，或者街边嗰度叫阿曹生，我好中意睇你风云谷嘅，你可以问佢香港点，全部都系头领嚟， 领头， 全部都系话个市系死晒，咁可想而知啊，系嘛？啊，由自入兴啦，你而家住喺香港一个擘大眼人人讲大话或者被讲大被逼讲大话嘅城市， 咁讲唔可以话佢哋讲大话嘅，唔讲得 真话，一系沉默，系咪？ 系啊， 咁嘅比较之下，周围以前衰过你或者你睇唔上眼嘅地方，咩台湾啊、泰国啊、吉隆坡、马来西亚，全部都系天堂啊！同埋要承认黑白之间系有好多丰富嘅色彩。这个世界没有说一个绝对好和坏，尤其在政治世界里面，你以对一个人的喜恶，他是不是玩女人，他是不是有官司，你一定是会是令到你失去了一个真是科学和客观的一个看法。我有时喜欢挑逗，我歧视蠢人，我不是歧视基层的人，基层的人就算一个清洁阿婶，他都有我值得学习的地方。国流量天公地道啊！啊，你出份信报、出份明报嗰阵时，咪查梁容写四点红柱嗰份明报，系咪博流量啊？ 系啊，你 系咪博销量啊？ 阿查生博流量， 咁你而家话佢武侠大宗师，啊博流量有咩问题啊？系嘛？啊，佢博流量啊，得你博流量啊唔得，因为成个美国主流媒体系帮晒奥巴马同埋拜登，系一个咧叫野生动物市场嗰度无意中泄漏。呢班咁嘅左媒，包括《紐約時報》同埋 CNN 都有，但系你美國嘅新聞係第四權，你係應該獨立於政治之外。就係因為 Donald Trump 在任總統嘅時候，美國嘅主流媒體憎恨 Donald Trump， 所以咧，阿 Trump 話東，佢哋就話西；阿 Trump 話黑，佢哋就話白。呢啲國際廣播部門，除咗美國之音。另外仲有英國的 BBC 都一早係滲透嘅，40年前已經滲透，係嘛？呢啲有啲嘢咧係我自己目擊添，係嘛？所以我一早因為我嗰陣時喺倫敦啊嘛，80年代嘅中期已經開始咧係落藥嘅啦，啊，何況到咗今日？ 而家只要进入以下连结，就可以即时加入风云会同埋陶生爆Sir嘅 Patreon， 记得一定要登记做付费 Patreon 会员，先可以睇住陶生同爆Sir分别唔同嘅专属内容。未来嘅日子，风云谷会继续陪伴大家。正如陶生话斋，就算喺黑暗之中，我哋仍要怀住一点嘅乐观。 终于我们都会见到前面条光明的前路。在这里再一次感激大家一直对风云谷的支持。 世事多变，小看风云，下一集约定风云谷再会。